杀生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演播艾宝良。 堕落大师说，这尊佛像你们就没有看出异常的地方吗？ 独孤信说，说异常，那就是这一身坚硬的银色的毛发了。 你们再仔细看看。杨炫之等人凑上去，细细地看了一番，纷纷地摇着头。多拉大师提高了声音说，材质。杨炫之伸手拍了拍，又扣了扣。佛像的表面被刷上了生漆，涂着厚厚的矿物颜料，哪里看得出来呀？杨炫之说，好像并不是金铜所铸吧，也不是木刻，但是做工是极其精细的，栩栩如生啊。 当然是栩栩如生了， 堕落大师哭笑不得地说， 那原本就是一个真人呢。 什么？真人？ 杨炫之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着。 你是说这佛像他是一个死人吗？ 怎么可能啊？彭越跳江起来，抽出了自己的佩刀，双掌合十，道了声抱歉，然后一刀将佛像的左臂斩掉，短肢掉在了地上。 众人的目光落在了手臂的切面上，赫然看到了那干瘪的皮肉和森森的白骨，在厚厚的生漆颜料佛衣之下，竟然真的是一个皮干肉瘪的尸体。彭越招回来军士，拿着小刀小心翼翼地忙活了一个时辰，剥去了那层干壳，又用清水仔细地擦洗着，终于一个容貌清秀的中年人的干尸露出了真容。彭越气喘吁吁地洗了手，指着干尸说，内脏被掏空了，肚子里塞满了香料，死了应该有好几年了，真可怜呢。不过这些坚硬的毛发好像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。那不是毛发，而是极细的银针。 多罗大师的话再一次让众人觉得脑袋上雷声阵阵。 什么？银针？ 彭越说着，一不小心揪起了一根，十分费力，然后用刀砍断，发现果然是银针。 是，这毛非常细啊，像发丝一样啊， 这真的就像是从皮肉里长出来的呀，数不胜数啊。 他怎么居然是银针呢？ 彭越看了又看，人的身上怎么会长出这么多根的银针呢？便是有人杀死他，也不可能插进去这么多呀。而且诸位请看，这银针分布的极为均匀，是连着皮肉的，跟长出来的一模一样啊。堕落大师说， 本来就是长出来的。 哈哈，这好好的一个人身体里怎么可能会长出这么多根的银针呢？ 杨炫之问，大师是如何看出此像的底细呢？ 多罗大师身体后仰， 若不是这些银针，贫僧也看不出此像里面的 是尸体，此乃一种极为恶毒的黑咒术，名为寄生咒。 多罗大师所说的，众人听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，但是颇为信服。毕竟在这个世界上，不可思议而真实存在的事情太多了。 多罗大师继续说，刘虎不过是个屠夫，他不可能拥有秘不外传的这种黑咒术，定然是有密门僧人与他同流合污。 大师，你的意思是孙岩吗？ 不可能，孙岩入贫僧门下，虽然贫僧也传他密修之法，但是绝不可能教这种东西。 彭越十分肯定地说，但是中毛佛是在他的寺中发现的呀，说明他和灵狐是肯定有关系的呀。 多罗大师思索了一下，要想知道孙岩和刘胡的关系应该也不难。贫僧记得孙岩有个习惯，将每日发生之事记在一个纸册之中，若是能找到那纸册，说不定就能发现蛛丝马迹。 彭越跳了起来，大师为何不早说，小的就去孙岩那里搜着纸册。 说完一溜烟的出去了。经过了这么一番长谈，已经过了中午了。杨炫之、独孤信起身告辞，多罗大师点头相送，嘱咐二人今日所说之事切勿泄露。二人答应了，一起回官舍静待彭越的消息。两个时辰以后，彭越兴冲冲地回来了，眉飞色舞，手中拿着一本厚厚的纸册子。 找到了，找到了，里面果然写了。 杨炫之与独孤信大喜，打开了纸册，细细查找着蛛丝马迹，真的发现了孙岩和刘胡之间的过往。原来这两个人很早就认识了，孙岩还是挽歌郎的时候，刘胡老母去世请的就是他，一来二去两个人就逐渐成了朋友，常有交往。刘胡舍寺为家，供奉朱毛佛的时候，孙岩还曾经去祭拜过，在纸册里详细地记录了他对朱毛佛的惊讶、叹服和崇敬。接着便是孙岩落发为僧的事情了。一日深夜，刘胡带着朱毛佛来到了孙岩的寺中，说是家中被烧，佛屋居所，希望孙岩能够将这个佛像供奉在寺中。又说此佛声名大显，很多人都在惦记，希望孙岩能够秘密守护。孙岩二话不说就答应了，将佛像供奉在自己的卧房之内。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全部故事了。 合上了纸册，杨玄之眉头紧锁。现在有两个疑问呢。 杨玄之竖起了两根手指。 和刘虎同流合污，施展黑咒术的人，不是孙岩，那么还能有谁呢？ 独孤信笑着说：“洛阳城中，修习秘术一门的僧人不多，却也不少，想找出来真是很困难。” 杨玄之称是，是。那么，刘胡为什么要将这佛像交给孙岩呢？ 独孤信说：“这个嘛，好解释。刘胡与恶僧合谋杀人，将尸体伪装成佛像，然后编出了什么半夜猪起命的诡异的事情，舍家为寺，不仅成功的欺骗了所有人。”而且还隐藏了尸体，使自己逍遥法外。但是这种情形后来就不行了，洛阳大乱，四宅起火， 在大火之下，这朱毛佛的外层生漆壳子若是被烧坏了，里面的尸体就会暴露于僧人面前，他也就暴露了。我猜想他肯定趁乱偷走了这个佛像。刘白堕也曾说过，朱毛佛是于乱军大火之中突然不见踪影的。嗯，有理。杨炫之击掌而赞，既然如此，他为何不私底下把朱毛佛给毁了呢？这样毁尸灭迹岂不是更好吗？或许这个尸体对他还是有用的。独孤信看了看放置在官舍大殿中的那具干尸，接着说，在这世间之上，杀人者大抵原因有二，其一是为了报仇，其二是为了谋财。若是有仇，杀了就杀了，留尸体无用。我猜二人是为了谋财。彭越不明白，为什么呀？为谋财就要留下尸体呢？独孤信解释说，刘胡和恶僧合谋成功之后定然要分财，一般说来分财往往就容易引发内讧，所以保留尸体无论对于刘胡还是那恶僧都是一种制衡。只要任何一方不按原先的约定分财，另外一方都可以以尸体要挟报官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彭越拱手说，嗯，大将军分析的甚有道理啊。独孤信微微一笑，接着说，若是顺利的分完了财产，我想尸体也会毁掉，如今还留着，这说明刘胡与那恶僧并没有最终拿到属于自己的财物，所以这是个很有用的线索。杨玄之对独孤信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他说，嗯，这就说明这个恶僧现在还在洛阳，既然如此，我倒是有办法了。这尸体虽然成了干尸，但面目形象依然能够留存十之八九，找人画了图分发给军士，在城中寻人问问，说不定能够查出来这个死者是谁。死者若能够确定了身份，那便可以顺藤摸瓜了。彭越笑着说，是，这倒是小的擅长的。说完了，彭越寻了笔纸，照着尸体画图。旁边杨炫之对独孤信苦笑着说，啊，你看这命案是一桩连着一桩啊，原本是为了抓刘胡，现在却开始查着可怜的干尸了，我们是不是走了歧路啊？独孤信也是无奈，倒也无妨，皆是性命，凶手挖出一个是一个吗？彭越一口气画了十余张图影，带着出门了。出门之前，杨炫之叮嘱说，将图影交给洛阳城的守军，让他们帮忙查问。这尸体想必是个有钱的人，所以先从洛阳那个富人聚集的地方找起，小心行事。明白了，大人。彭越上了马，一溜烟的去了。彭越走了，杨炫之和独孤信也没有闲着，种种迹象表明永宁寺一直被军事严密的封锁，没有人发现刘胡曾经出去过，所以极有可能刘胡如今还藏在寺中。尽管先前彭越已经带人搜了一遍了，杨炫之和独孤信依然抱着不多的希望，带着士兵分成了两队，在永宁寺展开了彻底的搜索，一房一殿一砖一木都不放过。但是永宁寺太大了，整整花费了一个下午，直到夜幕四合才彻底的搜了一遍。当杨炫之和独孤信腰酸背痛疲惫不堪的会合的时候，却发现同样是一无所获。 杨玄之心有不甘地说，真是蹊跷了，这寺中的砖瓦都被我等翻了一遍呢，就差掘地三尺了，为何连根毛都没有找到呢？独孤信说，是啊，只怪这个寺太大了，或者有隐蔽的隐藏之地。两个人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官舍，胡乱地吃了晚饭，又喝了一番茶。杨炫之烦闷，提议到外面走走。雪停了，漫步于寥落的古寺之中，感受到的是寂静和暗的震撼。一切都被重重地包裹着，能闻到的尘埃的气味，听到的腐朽的声音。高树上残存一冬天的一片枯叶摇摇晃晃地飘了下来，落在了独孤信的脚边。干瘪的叶片已经死去了，带着关于季节的残存的记忆。两个人边走边说着闲话，天寒地冻，独孤信缩着脖子苦笑着说，老了，年轻时气血方刚，如今呢，你看连冷风都受不住了。大人说笑了，我看你依然是雄姿英发的嘛。哪里呀，独孤信说，别的不说啊，我的记忆已经开始枯竭和萎缩了，先前留在脑海中的很多人，他们的脸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，不管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。独孤信背着双手微微仰头看天，脸上清俊的弧线格外的棱角分明。杨玄之说，是啊，旧的人如同旧的物啊，终有一天会查询不着的。独孤信说，虽说这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，但很多的时候啊，还是让我感到恐惧啊。以前我随时都能够回想起齐兰的脸，只要闭上眼睛，她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好像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。但是逐渐的，我在脑海中在拼凑这张脸的时候，花费的时间越来越长了。最终啊，不管我如何努力，他始终都是混沌一片了。有时我会在梦中见到他，他站在火里，大火吞噬着他的衣服，我看到他在那挣扎，看着他在痛苦的嚎哭，我却听不到他的声音，从梦中惊醒，醒来之后我满身是汗，然后整晚就睡不着了。听着独孤信的叙述，杨玄之长叹了一声。啊，独孤信双目闪着泪光说，我对不起他，我负了他，说好了他在这里等我，我回来接他，结果一去不回，如今娶妻生子，我连他的容颜都忘了。杨大人，普天之下男人都这么负心吗？杨炫之笑而无语。独孤信说，在孙岩、骆子渊和虎女的身上，我看到了我和他，看到了我的影子。这世间仇杀并不可怕，更可怕的是遗忘。大将军，大将军伤感了，这就是尘世之爱呀。若没有这残缺遗憾，或许这爱的珍贵反而是展现不出来呀。是，大人说的是，独孤信点了点头。杨炫之接着说，我呢也只是胡乱说说，毕竟我现在是孤家寡人一个呀，连心仪的女子都没有，与大将军相比，我的人生这才是残缺的啊。独孤信也哈哈大笑起来。 两个人缓步来到了木塔的庞大的废墟的前面。这个时候独孤信的脚步突然停住了。杨玄之诧异地说，怎么了大人？独孤信示意杨玄之小声，指了指废墟，那边好像有人。两个人弯下了腰，蹑手蹑脚地靠近了废墟。 一二三四五，金木水火土，天地分上下，日夜民间苦。 低低的，空荡的，冰冷的声音，如同散落的珍珠掉在地上，清脆的从口中蹦了出来。独孤信身体一颤，双目圆睁。杨玄之说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奇怪的红衣女孩吗？那个声音戛然而止了。独孤信顾不得责怪杨宪之的声音大，身形如电朝废墟之中冲了过去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伽蓝逆路》。

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，谜案重重。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，若隐若现。闻名天下的大将军，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独孤信顾不得责怪杨炫之的声音大，他身形如电朝废墟之中冲了过去。一道红影一闪而没，向西奔去了。追！杨炫之之前只听独孤信和彭越说过此事，如今亲眼见到了，他兴奋无比。两人紧紧跟上，拼命狂追。红影钻入了行空，杨炫之、独孤信进了大门。只见里头竹林萧萧，流水潺潺，哪里还有红衣女子的影子呢？杨炫之气喘吁吁地说：“这个孩子是谁？”独孤信摇了摇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但慧宁说是个鬼怪啊。”“哪有什么鬼怪？”二人喘匀了气，轻手轻脚地在行宫里搜索，穿行于怪石和草木之间。“放开我，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”一阵低低的尖叫声传入了耳中，这声音是个女子，带着惊慌，带着愤怒。是慧宁的。独孤信大惊，抽出了佩刀冲了过去，杨炫之紧跟其后。二人转过了一片假山，远远的见到慧宁从一片高石中跑了出来，衣衫凌乱。独孤信正要上前，忽见石林之中又跑出了一个人，一把抱住了慧宁的细腰。慧宁拼命的挣扎，无奈那个人的力气很大，挣脱不了。这个人独孤信和杨炫之都看得很清楚，竟然是今日前来寺院的那个胖子侯庆。侯庆双手扣住了慧宁，生怕他跑了。“告诉我，告诉我，那孩子是不是我的？你认错人了。”慧宁捶打他，踢他，咬他。侯庆被咬得胳膊出了血，但是毫不放松。“以前是我对不起你，但是我绝不会认错的。你就是那晚的女子，方才我特意问了道品师傅，他将你的来历都告诉了我。那件事情之后，你就入寺落发了，算一算时间正好。你说那孩子是不是我的？”“不是，不是，放开我！”慧宁大骂着。“我死都不放！”侯庆满脸的激动：“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那是我的孩子，是我的女儿，我无儿无女，我做梦都想有个自己的孩子。若真是我的女儿，我全部的家产都是你们母女的。哎，你们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，我这就接你们回去，我加倍的补偿你。”慧宁双脚乱踢着，声音愤怒地说：“你死心吧，不可能的，我就是死也不依你。她不是你的女儿，不是，她是我丈夫的骨肉。”“胡扯，胡扯，你没有丈夫，你从未婚嫁过。”“虽未婚嫁，但是在我的心中，她就是我的丈夫。”“你说谎，慧琳是我的女儿，在看到她的第一眼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她是我的女儿。”独孤信和杨炫之被这二人的对话惊得目瞪口呆。独 独心问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杨炫之指了指对面说，等会儿再说吧，先解决了再说。独孤信长刀挥舞，一声厉喝响彻了周围。 侯庆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对慧宁师父做出如此非礼，你就不怕王法吗？ 蜡烛点满了大殿，灯火通明，杨炫之、独孤信端坐着，已经回寺的彭越双目圆睁，披甲佩刀，气氛肃杀。侯庆身着华服，瘫坐在地上，脸色苍白，一边哆嗦，一边扭头看着旁边的慧宁。慧宁双手掩面，低声抽泣着。 侯庆， 杨炫之手拍击案，把侯庆吓得哆嗦了一下。杨炫之吼道， 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对你师如此无礼。我问你，你知不知本朝的律法，敢辱僧尼者，杖五十，充军一千里。 侯庆一声不吭。独孤信沉声说，侯庆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且讲明，若有缘由，杨大人可为你做主，若是无辜欺凌离师，你可是犯起了大罪了。侯庆仰起了头，那张肥胖的脸突然神色坚毅起来， 大人，小弟有一事需要慧宁如实相告，只要他肯说，小的愿意承担一切责罚。 嗯，杨玄之微微点了点头，倒是有几分男子气概。且说。 嗯， 侯庆双膝跪地，郑重地磕了个头， 小的想请慧宁坦诚相告，慧宁是不是小的之女？ 嗯，慧宁打断了他的话， 大人不是，凭你不认识他。 杨炫之抬了抬手，示意慧宁暂且闭嘴，然后盯着侯庆说，真是笑话，你有家有室，慧宁师父是个女尼，怎么会和你生了个女儿呢？侯庆耷拉着脑袋，咬着嘴唇，他在犹豫。独孤信沉声说，难道有什么隐情吗？良久，侯庆长叹一声，抬起了头， 哎， 两位大人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，小的也没什么顾忌了，干脆将这件压在心头的往事说出来，不怕诸位耻笑了。慧宁跪在地上哀求着说， 大人莫要听他胡言乱语。 杨玄之示意侯庆继续，慧宁师父，是否胡言乱语我自有评断。 好， 你说吧。杨庆擦了擦脸上的汗说， 小的出身富豪之家，自幼便学商贾之术，家财万贯，良田无数，仆人如云，过得也是纸醉金迷啊。可是唯一不足的就是婚后多年没有子嗣，家业是无人继承的呀。这是小的最大的心结。小的兄弟二人若是无子，小的死后家业就都给弟弟， 虽说是一奶同胞，可总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拼来的家财传给自己的子女，那才心甘呢。 嗯，这倒是人之常情。 嗯，小的这人别都好，就是有一样毛病。嗯， 侯庆老脸微红， 就是酒后乱性。 彭越一声轻笑，哼。侯庆说， 原本小的是极少喝酒的， 后来因为妻子乌运，心中烦恼，所以经常出去买醉，有时也不归宿。妻子也不会问，我就越来越放肆了，干脆啊，有时候就整月不归了。9年前，就是小皇帝出奔到长安投奔宇文泰、高欢高丞相进军洛阳的那一晚呢、洛阳是大乱呐、乱军普鲁四处起火，小的呢当时在城西大市那儿销魂窟里啊已经待了近2个月了，小的喝得打醉，家丁来报城中危急，小的心焦家财啊，便急忙离开了大市往家里来了。我走到城西一处密林的时候，小的在车上看到官道旁站着一对母女，母亲呢约有50多岁，女儿啊20出头，衣服华贵，肯定不是寻常百姓，尤其那个女儿简直是貌若天仙呐、两个人站在路边翘首以待，似乎在等什么人，表情焦急，可是又狼狈不堪。小的见到那个女子啊，还一眼这魂儿就被勾走了。当时城里城外混乱不堪呐、黑夜密林遇到这么一对孤女寡母，小的哪里把持得住啊，趁着醉意下车让手下小厮制服那老母亲，就将那女子拖入了密林之中啊。别说了，慧宁在一旁尖叫了一声，痛苦地伏倒在地。侯庆的脸色苍白说，小的奸污了那个女子，慌慌张张地离开就回了家。此等事小的也是第一次做呀，心惊肉跳，生怕那母女报官前来捉拿小的。哪知道担心了10几天，竟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，小的已经放下了心，逐渐地将此事就忘了。 畜生，还千刀的畜生， 慧宁哭骂着。那边彭越早恨得咬牙切齿了，手握佩刀虎目喷火。杨庆扇了自己一记耳光说， 小的是畜生啊，干了此等伤天害理的事也算是报应。后来小的弟弟失踪，好不容易妻子有孕，竟然母子丧命于火中，显赫的家业眼见得无人继承，这都是报应啊。 杨宪之沉声说，侯庆，你怎么确定慧琳是你的女儿呢？ 听到这个话，侯庆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希望。 大人，小的对这个女子的记忆是深刻的，一直以来都不曾忘记。 今日来到寺中，道品师父安排小的在行宫的钦殿住下，做完了超度法事回来，看到了他，看到了慧琳，小的是喜出望外呀。那个女孩子不管是嘴巴眼睛，不管是耳朵鼻子，都和小的长得极像啊。小的在私底下问了道品师父，他对慧宁之后的事情知道甚多呀。9年前那夜大乱之后啊，这个女子就在永宁寺落脚，随即落发，没有婚娶就生了个女儿，那分明就是小的之女吗？而且从时间上算，慧琳的年岁也是符合的呀。 侯庆越说越激动， 大人啊，你看小的这把年纪了，生子嗣的希望渺茫啊，小的固然是做了该千刀万剐的事，但现在可是一片诚心呐。若慧琳真的是小的之女，小的愿意接她母女回家，家也是他母女的，小的愿意今生今世呵护他们，求大人成全。 侯兴说完了，拼命地磕着头，磕得咣咣地响， 额头青肿，声泪俱下。这侯庆虽然干的是混账事，可杨炫之等人看得出来，此时他的确说的是掏心掏肺的实话。如果慧琳真的是侯庆之女，将侯庆这一对可怜的母女带回，也算是美事一桩了。杨炫之转过了身，看着慧宁说：“慧宁师父，侯庆所说其实发自肺腑啊。好，我去问你，那慧琳到底是不是他的女儿啊？” 听到这个话，慧宁停止了哭泣，直起了身子，盯着侯庆。侯庆泪流满面，不停地朝慧宁作揖。 唉， 慧宁长叹一声，沉沉地说：“ 是。” 真的是小女儿啊！ 佛祖保佑，侯家有后，真乃大喜，大喜，大喜啊！ 侯庆闻听此言，跳墙起来，急于疯狂，紧着走上前拉住了慧宁的手说：“ 之前我是对不起你啊，对不起你啊，自此以后我一定好好的补偿你母子。” 慧宁的脸色一沉，使劲的将侯庆的手甩开了。 不可能 啊，为什么你怀疑我？我怀疑我不是认真的？ 不是。 那你怀疑我做不到？ 也不是。 那为什么呀？ 侯庆指了指外面， 这永宁寺残垣断壁，待在这儿饥一顿饱一顿的，担惊受怕的啊！你跟我回去，荣华富贵，锦衣玉食，有何不好呢？ 慧宁盯着侯庆，双目喷火， 凭你恨你。 哎呀，你看这个事情的确是我做的，你要杀要剐都行啊，可是孩子是无辜的呀，你怎么能忍心呢、啊、让他小小年纪就在这儿受苦的啊？他也是我的孩子啊。 他由贫尼生，贫尼抚养长大，他只属于贫尼，除此之外不属于任何人。皮尼不会跟你回去，他就更不会。 哎呦，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回去呢？啊，难道就仅仅是因为恨吗？你看，好，好，你要是这样，我愿意承担任何的惩罚，你说吧。 还有爱。 什么？什么？爱？ 对。皮尼之前爱过另一个男人，发誓这一生除他之外不会再和任何一个男人有半点瓜葛了。 说到这儿，慧宁冷笑着看着侯庆说：“哼，你死心吧。”侯庆见慧宁的心意已决，只好转身向杨炫之等人求救了。 杨炫之显然也想成人之美，他笑了笑说：“是啊，慧宁啊，侯庆的确应该重重地惩罚他，但他此刻真心地为你们母子啊，这个慧琳还小啊，你要不要？” 大人， 慧宁面沉如水。 贫尼说了，贫尼这一生只爱一个男人，他死后贫尼就发誓不负他，剩下的岁月与青灯古佛相伴，所以无法从命。 你就是借口，借口。九年前那晚之后，你就进了永宁寺落发为尼了。我问你，你如何会爱上别的男人呢？啊！ 慧宁沉默不语。侯庆又笑起来：“ 你爱上的不会是个和尚吧？” 慧宁浑身发着抖，这话让独孤信也是骤然一惊啊。他盯着慧宁，双目圆睁，好像想起了什么。 慧玲，你说你爱上了一个男人，那个男人已经死了，而侯姓说的也有道理，那晚之后你就进入了这寺里，落发为尼了。一般的男人是不会和尼姑靠近的，难道你喜欢的真的是寺中人吗？ 独孤信的话让杨玄之也是吃惊不小的。 永宁寺死掉的僧人目前乃是法觉、法昌、刘芝三人。法昌和刘芝关系不错，那就是说如果慧宁喜欢的人是寺中的僧人，那只能是法觉。对于法觉的死，杨炫之等人直到目前都是毫无头绪的。慧宁若是法觉的爱人，定然能够或多或少提供有用的信息。于是杨炫之沉声说，慧宁，你爱的是法觉吗？ 房间里一双双灼灼的瞳孔锁定了慧宁。 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从日本一盏盏灯进他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转身，等就像春等你弹一曲古筝。 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夜阑湿地雨声朋友87.6。 我在梦里转一个弯，看见那一段好时光，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没间断，存在我心房。感觉还存在我心房。